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南朝鲜的争取北方海外餐厅职工企划脱北疑惑事件解决对策会议6月30号要求委情报院调查有关集体绑架北方女公民的事件真相。